Hello，欢迎来到九九 TV 喵知识，我是 Joy。说到小丑，相信大家脑海中一定会浮现出一些恐怖邪恶的角色。那今天我们就讲一个与小丑有关的都市传说——小丑雕像吧。在美国，很多有钱人都住在相对偏僻的荒郊，通常他们都会请保姆在家打理一切，就像很多恐怖电影中的情节一样。有一位少女因为想要打工赚钱，就当起了小孩子的保姆，而她固定都要帮一位有钱的贵妇带小孩。他们夫妻常常要出去参加活动，所以这位少女常常都要来贵妇家里报到。这个房子很大又很豪华，虽然是来工作的，但是少女觉得在这个舒适的房子里也算一种享受。贵妇常常在出门前交代这位少女，千万不要让两个顽皮的小孩跑进他们专门放收藏品的房间，而且还特别指出有一些雕像是很贵的，一定要小心。一天，少女如往常一样到了贵妇家里帮忙带小孩，等他们出门后，她就开始准备小孩的晚餐。孩子们在房间内嬉戏打闹，少女哄完孩子们吃完晚餐后，就陪着他们看了一些卡通。他看时间不早，就带他们上楼睡觉。少女很耐心地给他们讲故事，哄他们睡着之后，少女才回到一楼的客厅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这个时候，这座豪宅就好像只属于她一个人一般。但是半个小时过后，她突然听见有人在隔壁房间发出咯咯笑的声音。一开始她被吓了一跳，但是听声音好像是两个孩子发出的，她马上起来往笑声的方向走去。笑声正是从女主人放收藏品的房间传出的。他显得有些慌张，因为女主人已经再三交代过，不可以让孩子们进入这个房间。他立即打开了房门，看见那两个顽皮的小孩在打打闹闹。这时他准备开灯，但是房间的灯好像坏了，里边漆黑一片。少女只好叫小孩们回到房间睡觉，但是孩子们反而拉他过去看一个小丑雕像。那个雕像虽然是真人大小，但是不算很高。由于房间里没有灯，这个小丑的雕像显得有些恐怖的色彩。少女觉得小丑的双眼好像在漆黑中瞪着他，而且眼珠还会跟着他移动。他心想这可能是错觉吧。这时少女立即把孩子们带了出去，然后把门关上。而他心里一直想着，不知道孩子们有没有弄坏东西呢，要是碰坏了东西的话，女主人一定会大发雷霆。他再次把孩子们哄睡后，就在准备离开时，突然其中一个孩子跟他说，我们刚才一直在跟那个小丑玩，他一直逗我们笑。少女听后只是笑了笑，叫孩子乖乖睡觉，没把小孩的话当真，关上房门就回到了楼下。但是他想想，还是决定跟女主人自首，说孩子们跑进了收藏室，不然万一真的有东西被弄坏，或是孩子们说漏嘴的话，事情可能就更麻烦。于是少女立即给女主人打了电话，跟她说刚才孩子们跑进收藏室跟小丑玩的事。而女主人只是反复地问小丑，少女回答说就是收藏室里那个小丑雕像啊。女主人立即嘱咐她说，你马上带着小孩去邻居家，我们现在马上回去找你们，动作要快。少女很惊奇地问这是怎么回事，女主人却说我们家从来就没有摆过小丑雕像啊。听到这话，少女感觉到了恐慌，那她刚刚看到的是什么呢？然后她立即将两个孩子带离了这里。没过多久，警察就过来了。女主人在回家的路上已经报了警，但是警察在收藏室里并没有找到所谓的小丑雕像，不过找到了一件小丑的衣服。这时男女主人都回到了家里，警方表示会不会是孩子们的恶作剧呢？而少女表示当时她与孩子们都看到了小丑雕像。而男主人也说最近孩子们确实多次提到了小丑雕像，起初以为孩子们瞎说，但是连保姆也看见，他们觉得这件事很不寻常。警察在屋内反复的搜索，最后他们真的找到并拘捕了那个小丑。经过调查发现，那个人居然是一个侏儒，是个无家可归的人，装扮成雕像一直混在他们家中，并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好几个星期了。因为这个房子实在太大，他可以很容易的隐藏自己，并靠家里的食物活下去。由于在房间里太过无聊，所以时不时他会装扮成小丑逗孩子们玩。这个情节听起来是不是十分熟悉呢？这不就是韩国拿到奥斯卡奖的电影《寄生上流》吗？还记得当年《寄生上流》荣获多项大奖，好评如潮，但是我看后的感觉并没有像那些影评说的那么好，感觉很普通。当然我不是想说这电影拍的差，而是没有影评说的那么好，塑造出来的上流社会与底层之间的矛盾只是一些表面现象，而结局主角父亲的杀人动机也不太充分。整部电影整体拍得不错，不过感觉并没有到神作级别，甚至我个人觉得Joker小丑拍得比寄生上流更好。不过在美国有很多人都害怕小丑，那永远的笑容让人不寒而色，已经深深地印在人们的心中。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，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